的时候都会画出好像一筋这样子，一条筋这样的上来，所以呢，就会说这个泽系的药性呢，是一个能够在这个脏水里面呢，不但把这个水的这个脏污啊排开，而且呢，可以把这个水输送上来，所以中国人一直对泽系有一个莫名的憧憬。这个莫名的憧憬，你也可以说是《神农本草经》是始作俑者，因为你看《神农本草经》的写法，这药写的多神呐、啊！它后面有写什么？养五脏，益气力，肥健久服，耳目聪明，不积炎，年轻身，面生光，能行水上，变耶稣了。啊，这个。所以因为古时候写的太神了，所以大家就必须为他找一些运行的方向，就是你看他从脏水里面这样上来，所以他可以把水的脏东西都排除掉，然后呢把水推上来，然后就推上来就代表能够什么水气推上来就是打通任督二脉，对不对？然后就哦讲得很神。但是实际上泽系能不能做到那么高的疗效，能不能当保养药吃，今天来讲我想是不能。怎么讲呢？就是或许在《神农本草经》的时代啊，有什么能够把蛇气用得很好的方子存在，但是我们今天没有那个方子可以用，所以今天你说泽系当保养药吃行不行啊？其实不太行。所以一般来讲，《神农本草经》这么权威的书啊，跟它距离很近的本草书是不会跟它杠上的，就是不会跟他在观点上面对着干的。可是呢，在《神农本草经》下面的那一本魏晋时期的中国第二部本草书啊，《名医别录》啊，就已经跟《神农本草经》在对着干这味药了。就像《神农本草经》说这个久服能够面生光，行水上，对不对？那《名医别录》就写说久服呢面生光，令人无子，就是你的水气都到上面去，底下生不出孩子了。就是他这个，他会把这个药的一些问题点开始提出来啊。所以就虽然他也会写说起阴气止泻经之类的，像起阴气的话，我们之前讲到葛根起阴气，对不对？葛根因为那个植物的形态能够把水气拉上来，那泽系它在水里面把水杠提上来，当然也是有的了啊。所以这起阴气的效果是有。可是你说神农本草经说久服耳目聪明，对不对？那这个名医别录就引说扁鹊说多服病人眼，就是多服眼睛会出问题，所以就是马上就跟神农本草经杠上。可见的就是神农本草经把它写到那么神的时候，可能就有一堆像我们这样子无知的家庭主妇就开始照着吃啊，然后就吃出很多问题，然后就改写了。所以这个泽系的流行可能就在汉朝开始汉朝结束，我不知道，或者是太古老不可考证的历史。但是就是本草书的这个对着，因为本草书对着杠啊，通常都是比如说清朝的人杠明朝的人啊，哦，明朝人杠元朝的人啊，就是会在神农本草经之后马上就对着神农本草经对干的，可能就只有这一位药是代表性的啊，就是所以他说的那么神，那个时代的人就大家觉得很怀疑了。那你说泽系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味药呢？我想张仲景的方剂我们也看得出来，有很多药方呢，它是如果没有到渴的状况的话，他就不用泽系，有渴就用泽系。就比如说苓桂竹竿汤不用泽系，可是五苓散就用泽系，或者是有一个五苓散里面的一部分形成的方，那是金匮要略里面的，桂林里面没有的。那个金匮要略的那个第十七章啊，有一个猪苓散，那猪苓散就是猪苓、茯苓跟白术，里面就没有桂枝跟泽系，那它就是治疗这个好像是这个隔间有痰饮啊，它就是不关系到下焦就不用泽系。所以如果你用张仲景的书来看的话，你说泽系是不是可以帮助你的水转上来？可以的。而且泽系它的好处是去除水中的不干净的东西，所以它让你这个水呢里面的脏的东西、不干净的东西拔掉了，所以这个水就变得有能力转上来了，可以这样子说。那因为要水转上，你说要提供它这个动力啊，其实茯苓、猪苓、泽系加在一起都不见得够力。就是你要让这个命门火点起来，把水气蒸上来的话，那还是贵字辈的事情、富字辈的事情啊，那还不一定是泽系的功用。那 那这个泽系呢，它能够去除这个水里面不干净的东西的这一点呢，那像是现代人的研究就会说，泽系是一个吃的可以降低血脂肪的药了。但如果用中医的框架来讲的话，我根本可能到死都不知道血脂肪是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不是处于中医范畴的说法了。那我们之前也有带到一个泽系汤，对不对？泽系跟竹两味药啊，那个泽系汤最好是用苍竹啊，不要用白竹，那是治疗这个血液里面的水分太多啊，到造成这个人坐在那边就天旋地转。那所以这个消血脂肪啦什么的，去水中之水啦，这些说法都是存在的。那像我们中国也想让拿一些药物来对举，就好比如说中国人常常会说茯苓啊比较是中焦的药，猪苓呢能够把水从水道输布上来，所以是上焦的药。那泽系呢是把水从下面转上来，所以是下焦的药。这是当然，茯苓跟茯苓硬要分上中焦是很无聊了，但是泽系比较来讲它比较作用到下焦，倒是有这么一回事啊。就是那它的这个，那你说它能够把水气转上来，它是不是补药？对不起，它不是，它是一个，它的味道是所谓甘寒，对不对？所以会寒的话就不一定是补药了。那但是是甘，有甘味的话，你也不能说它一定是泻药，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吊诡的药物。就比如说像是以临床来讲的话，就像大陆那边有一个议案是说啊，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的学生啦啊，就是读书读到要发疯了，然后呢他的那个性器官就一直翘着软不下来啊，那叫强中嘛啊。那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我们一般通用套方什么知柏地黄丸啊，对不对？退肾火，那吃了也没有效。然后后来有一个医生就给他开每天用15公克的泽系煮水喝，然后就吃了10帖就完全好了。所以他能够把这个强中消下来，所以你说他能不能清肾脏的这个不太好的火？我们肾脏不太好的火好像我们称之为相火啊，不过军火相火的相火，不过我们的相火就姑且当黑化好了。我觉得用相火很难定义出它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所以呢它能够降火，能够利水，这个效果是没有问题的。那比如说像是张仲景的方里面有一个生完病之后啊，下体有一点湿气，有一点浮肿，那就用牡蛎泽系散啊，那个就是治疗下肢有水，这个利水的效果有，而且牡蛎泽系散里面就没有用到猪苓茯苓，所以猪苓茯苓的运作的点好像是比较是躯干部位的，那你弄到腿啊脚的，可能就用泽系就好。当然后代要治疗这个腿或者脚的湿气，它可能用苍竹跟黄柏这些其他的组合，但是古方的世界就可能用泽系就好。那像那个古方的世界也是用泽系在治疗那个所谓的湿脚气，就是脚气病里面是湿气造成的，就是那个人莫名其妙的脚就烂烂的啊，怎么样啊？那种病是腿跟脚的位置里面有太多不干净的湿气，那你要把这个血液里面这些不干净的东西洗干净啊。那古时候是用泽系的，只是泽系的这个副作用啊，就是没有病的人吃久了，什么眼睛会坏啊，然后生殖机能会坏啊，然后，那可是，你说他，就是古代的《本草书》都写得很矛盾，就是呢，又写强阴补不足，然后又写久服令人无子，就同一本书就这样写，就他那个作者就已经在那边发疯一样了。那后代的人读起来是蛮辛苦的哦。那所以比较确认它有的药性，那我们可以讲一讲。那可是呢，如果是不太确定的药性的话，我们就会觉得，我就会觉得好像现在讲的太绝对啊，对同学是有危险性的。那我们还是不知为不知比较好。就像它这个治疗这个风寒湿痹跟乳腩啊，那这个风寒湿痹它本身是一个去湿热的药，所以我想是一定有疗效的。那乳腩的话，就是古时候的人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就是说，如果是狭义的乳腩的话，就是指这个 小孩子生出来以后妈妈没有奶，但如果是广义的乳男的话，就根本是整个生小孩的过程都算在里面。所以呢，泽系它有可能是指它具有一些顺产的效果，也有可能是指它具有这个通乳的效果。那古时候如果用狭义来谈的话呢，就是认为说当你的全身的水啊能够运转的顺畅的时候，乳汁也比较容易出来吧。那可是我也说过啊，其实要通乳汁，后来发现专病专药是猪蹄嘛，就是猪蹄的效果又比这些草药要好，所以这个药性就变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了。那至于这个消水这两个字啊，就是常常在本草研究上面拿来跟这个茯苓的利小便、猪苓的利水道对举的，就是茯苓是利小便，猪苓是利水道，然后泽泻是消水。那至于消水是什么意思，其实大家讲到后来都有一点悬了哈。那像是泽系呢，我们今天买到的泽系啊，在中药房买来的泽系大概可以分成没有用盐水炒过的跟有用盐水炒过的。所谓用盐水炒过，它也不是说那么用力的炒啦，就是在制造过程里面呢喷一点点盐水，然后再烘干。那这样一个制法呢，历代的人呢，也有人是赞成，也有人反对。就像是陈修元就说：“哎呀，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把水转上来的。那你用盐巴炒以后，药性变温的，反而水上不来，所以不要用盐水炒比较有效。”那这是一个论点是没有错。那可是呢，我们也有一个经验，就是从前呢，我配这个肾气丸啊，一开始我也是没有特别指定要盐水炒的泽系。后来有人呢，有医术比我好的朋友教我说，哎，你这个泽系最好用盐水炒过比较好。那我想说有人教我就好，就炒。于是我们那段时间好像身边有不同人配的肾气丸，有的是有盐水炒过的泽系配的，有的是没有盐水炒过的泽系配的。那刚好我有一个朋友，他是非常爱吃肾气丸，所以我们就两种肾气丸他都拿去吃。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那个但他一开始都不知道那个药有什么差别啊，就是其中一个有用盐水炒，一个没有用盐水炒，是我们后来才注意到的。他吃了之后就说，哎，有一种肾气丸最近怎么品质下滑了，肾气丸吃起来觉得没有那么有效。那后来就发现说，比较没有效的肾气丸呢是没有用盐水炒过的。那但是我要说的是啊，同学不要变成惊弓之鸟，肾气丸就算用没有盐水炒的泽系，它还是补药，还是能补的，只是说有盐水炒过的，它好像补的效果会更强一点点。但是呢，这也是一个悬案，就是肾气丸之所以它要用泽系，就是为了要泄肾，就把肾里面不干净的东西泄掉，制造一个干净的空房间，然后让地黄把桂跟附子的药性接进来。那你如果用盐水炒的意思就是说让这个房间打扫的不要太用力啊，那这样子新房客来住的时候显得这房子比较拥挤一点这样子。所以我不能说绝对的正确在哪里，但这是一个参考点，就是你们用药的时候可以调节的。就是当你用泽系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这泽系会使你虚的话，那你可以知道用盐水炒过的它会泄的效果比较缓和啊，就是这个调节的方法知道一下。那至于说这个泽系，因为在张仲景都是在一些方剂结构里面出现啊，所以单独而论的使用的话，我就觉得其实像《黄帝内经》里面也有用泽系的方子，就是用来治疗这个什么酒疯啊，喝酒喝到人不对劲之类的。但这都是跟这个五苓散的结构是很类似的，所以也不需要特别提出来讲啊。那总而言之呢，就是古时候说这个泽系是能够怎么讲，就是治疗这个男人的这个比如说滑泄之类的问题啊。那这样子的说法，我想是先不要管它比较好。就是如果 就像虽然你比如说有些偏方说男人的这个如果我们这个大腿内侧容易湿，那我们就用泽系打成粉然后吃来去这个水邪，但是也有个人用过效果也是很普通啦，就是跟我们平常吃张仲景方的那个感觉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就这种小偏方的药性好像没有说非常好。那至于说泽系到底对男人来讲是什么固精药还是滑精药什么的，像这些都先不要讨论，就是我们根本不要把这个药单独用在这个领域就算了，因为这个领域是一个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搞得很清楚的地方，那你要当先锋者去探索，那就请你告诉我你的研究结果跟你的实验结果，但是至少我现在都没有办法讲出一个很确定的定论啊，这到底是补肾还是泻肾或者怎么样啊，这些都不敢讲。那只是古人的话就是说吃久了的话这个生殖机能啊跟眼睛啊都有可能受伤，就是这个论点是有的。那至于说临床上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用泽系的方剂的话，那如果你顾忌到泽系的这些所谓的副作用的话，那我觉得也不用太伤脑筋，就是泽系这味药啊，我们现在在使用它的时候通常抓住的一个原则是这样子，可以抱服不要久服。怎么讲呢？抱服的意思就是啊，你一帖药里面泽系可以用得很重，可是你这帖药就只吃个十天两个礼拜就好了，就不要再继续吃下去了，就是它可以在短时间之内用大剂量，这样子它的伤害性不高。那但是如果你长期的吃它，然后这样子三个月五个月吃下去反而会有害所以就是可抱服不可久服，大概用这个原则来用泽系的话会比较轻松。就像比如说你头昏啊，用张仲景的泽系汤啊，那你就直接就盛 0.3 或者 0.4， 你就大碗一点喝，那你就赶快把它喝好就算了，就不要拖这样子它的副作用就不容易出来那就这样子就稍微知道一下，就这两味药呢大约的跟同学介绍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五苓散的后面呢还有几条我们把它带过一下。这个上次五苓散的那两条讲了之后，我看讲过的我们也可以稍微复习一下了因为五苓散刚刚那几条前一堂课到这堂课都是用非常快的速度这样带过去，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再看一眼也是不错的那我先让助教换个袋子。